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1号星期三，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今天呢也是开学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仍然有30度，早晚时段气温比较低，大家可以感觉到初秋般的凉意，所以如果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防着凉。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要提醒大家，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如果您是早上送孩子哈，也要给孩子多添一件长袖的外套，一定要注意换季时候的保暖工作。今天节目呢，我们科创在线要重点带大家来关注2021世界 5G 大会哈，里面都有哪些新的亮点，看一看我们国家的 5G 基站建设以及跟 5G 相关的一些应用场景都有哪些成果落地。另外还要带大家来关注第13届中国航展的看点前瞻。那么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同时今天我们的广播聊天室呢也开通了，今儿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心中的 5G 生活，您是不是已经买了 5G 手机呢？是不是已经使用了 5G 套餐呢？那您心中畅想的这个 5G 生活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欢迎大家在我们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说一说2021世界 5G 大会哈都有哪些新看点。 5G 大会呢是8月31号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 5G 行业的成长引人关注。会上公布的电商销售情况显示，去年 5G 手机和 5G 套餐销量实现同比增长超20倍。那么今年上半年 5G 手机销量占比增长45%， 5G 手机销量同比增长400%。在城市消费中，北京 5G 手机的消费全国城市排名第一， 5G 套餐购买量依然是排名第一。 5G 呢正在成为新型实体企业助力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届 5G 大会的主题，是以 5G 深耕共荣共生为主题，来自20个国家的1500多位业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会以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参会。大会呢包括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等，全面聚焦共建数字基础设施，致力推动产业合作、跨界融合，搭建 5G 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以及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桥梁，构筑 5G 深耕行业的展示和应用平台，助力打造 5G 和其他行业领域的共荣共生、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开幕式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开通建设 5G 基站99.3万个，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35%的乡镇。 5G 终端手机的连接数超过3.92亿户，全国 5G 应用案例超过10000多个，也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相关领域，形成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也成为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说现在 5G 应用真的是已经遍地开花了，那有些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有的可能只是资本的发热。是否有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真正的 5G 应用场景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先呢是要看这个应用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够发挥 5G 的高带宽、高密度、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还有高精度定位等等优点的场景。比如说车联网，那么汽车要求呢是特别的安全啊，我们对这种安全系数的要求很高，对空口时延的要求呢也比较苛刻。4G 呢是10毫秒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5G 呢就是1毫秒，所以这种场景呢就是非 5G 不可，未来肯定就是有很好的培育点的。这是专家的角度啊，来观察 5G 应用到底哪些是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广播聊天室啊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心目中的 5G 场景应该是什么样，不管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生的关联，还是您所从事的行业，比如说某些具体的产业是不是也能依托 5G 啊，可以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的科创项目，其实有很多都是基于我们的 5G 建设哈，包括 5G 的推广来实现一个产业的提质增效和升级。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也看到聊天室当中有我们的听友啊，比如说匹兹堡海盗啊，他就说 5G 速度快，用不了几天就飞奔到 6G 了，真的是。就像之前我们在采访嘉宾的时候说哈，咱们国家从2G、3G 啊，这个到4G，好像就是蜻蜓点水一般，瞬间就进入到了5G 时代。那也可能技术的飞跃发展哈，很快6G 时代就到来了。现在大家都有实际的感受，您拿手机啊，这个看视频的时候，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拿个手机发个彩信、发个短信，那现在呢，您可以发微信、发视频、图片啊，可以刷抖音、刷快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依据我们的通信网络 5G 的建设，当然这只是生活当中的场景，其实在很多的应用场景当中也有 5G 的助力。比如第三届世界 5G 大会行业应用创新论坛 5G 十大应用案例也是在8月31号在亦庄举行。那么这次推出的 5G 十大应用案例呢，分别是玉溪新兴钢铁 5G 数字孪生透明工厂、山西省陆安化工集团新源煤矿 5G 智慧矿山、基于 5G 的远程眼底激光手术、广州地铁 5G 加智慧地铁项目等等。这只是列举了其中4个哈，我们说一共有10大应用案例。从这些案例当中你就可以感觉到，不光是工业生产，包括我们的医疗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出行交通等等，其实都跟 5G 在发生关联。这些案例呢，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成果进行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推广，也成为行业赋能的最佳实践典型，复制推广到全国，让 5G 建设在垂直行业的应用中发展得越来越快。另外就我们北京来说，未来也会充分发挥 5G 一业带百业的作用，预计2022年北京市 5G 产业将收入2000亿元，拉动信息服务业、医疗、超高清视频和无人配送超过10000亿元。那么今天明天也就是9月1号2号，位于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 5G 大会展览也向公众开放，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世界 5G 大会官网报名参加。参与者呢是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和全程疫苗接种证明入场参观。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哈也在聊天室当中来说说自己心中的 5G 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听友用户 8216YG 他说呀，商场自带结账和自动驾驶，我理解您这个自动驾驶是不是在商场里头实现自动结账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访谈过，比如说这种智能购物车，它能够帮助你挑选心仪的产品啊，给你做指导，然后同时实现全程没有服务员给你做任何服务，自主挑选商品，自主结账啊，这可能也是您心中的 5G 生活。另外北京葫芦侠也说，房子里的家具都是智能的，每一个家具呢都具有独特的功能，比如厨房机器人等等。没错，我们说现在这种家具的智能化，还有包括万物互联，您可能坐在办公室拿着手机啊，用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就可以调动家里的各种各样的智能家居。当然这样的一种指挥调度也是要依靠 5G 啊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和一些硬盖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的。 好，关注完了五 G 大会，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哈，很多航天迷非常关注的第13届中国航展的一个看点前瞻。经国务院批准，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2021年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最近中国航展主办方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航展的有关情况。本届航展呢，将迎来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来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了11个，室内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过100架，展览呢规模是超预期的。本届航展中，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加入主办单位阵容，数量从上届的13家扩展到了本届的15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潘爱华介绍，嫦娥5号返回舱、降落伞等实物、国际月球科研站电子沙盘、火星车、高分卫星、风云卫星等模型也会精彩亮相。为了让更多的公众能够亲眼见到嫦娥5号取回的月球样品，国家航天局呢将在现场展示珍贵的月球样品实物。另外，在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高峰论坛基础上，今年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还将联合打造全新的升级版的珠海论坛。所以航空航天迷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13届中国航展到底都有哪些新的看点。具体时间是在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来举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说了什么哈。我们的听友时尚2019说，我看中它的快速上网率以及信号覆盖率。没错，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访谈，其中的嘉宾呢就谈到了说，现在依托比如说这种航天卫星啊，那我们的这种通信可以实现天地互通，当然依靠地上的5G 基站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布局哈，可以实现我们的通信网络更加的全面啊，很多的死角都可以被覆盖到。那包括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您可能带着一个无线 WiFi 就能实现跟世界互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些通信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一起来互动，说说您心中的 5G 生活是什么样，改变了您的生活吗？您是不是已经购买了 5G 手机呢？那另外您所从事的工作跟 5G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想法，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互动。我们也看到用户1679说，哎呀这个说可能有的地方 4G 信号都没有哈，打电话觉得比较困难，更别提这个移动 5G 了，所以也是需要哈，未来的覆盖范围会更加的广。那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科创在线我们的科技面对面的环节。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团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在十三五时期呢，针对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啊，各级政府是多管齐下进行了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北京，可能周末的时候去京郊的朋友能够明显感觉到咱们京郊的这些乡村啊，这个面貌是焕然一新了。那么尤其是针对环境问题的改善呢，也是有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乡村治理的一些环境问题当中的细节，比如说针对水系污染的治理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些黑臭水体呢也是急需消除。在十四五纲要当中呢就特别提出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稳步解决乡村黑臭水体等突出的环境问题，要以乡镇政府驻地和中心村为重点，批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那么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背景呢？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从事的就是环境领域有机类的废水污染治理产业创新创业工作的。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柴总。柴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 柴总呢，也是江西省有机废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那么今天呢，柴总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这家企业这些年在处理乡村的这种有机类废水污染治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刚才其实我介�绍的是一些政策背景，不管是“十三五”时期的一些我们出台的相关政策，还是“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在未来五年的时间，我们要在乡村的这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要推进的一些工作，其实都可以看出国家对于乡村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其实是非常的重视。能不能首先请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乡村水环境污染它大致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因为大部分的听众可能很长时间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哈，对于乡村水环境的这种污染情况和特点并不是十分了解。 农村污水呢，相比这个城镇污水处理呢，主要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规模小，而且比较分散。特别是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的农村啊，人民居住的都比较分散，村落之间呢相隔也比较远。这有的高差还比较大。所以导致呢，农村污水的每个单元呢，它的这个水量比城镇的相对要小很多。一般每个村落呢，一般都在100吨到200吨左右。有的大部分小的农村呢，都在50吨以下。 排污的水量。 对，规模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日变化系数比较大。它日变化系数达到了3.5到5.0的这种系数，就是因为农村污水它主要是有涉及到餐厨啊、洗浴啊，还有一些厕所的用水啊。 您说到这个日变化系数，我也得替听众问一句了。3.5到5.0，它这是一个什么指标？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就是指的是一个我们比如说每日三餐用水量的时候会比较大。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很多回村的过年过节 啊，人员多起来了。 对对对对，会比平时的这种水量会突然增大。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农村污水治理这一块的设施啊，维护起来比较难。 难在哪儿？ 它因为我们的污水处理工程呢，它涉及到很多个单元系统，有些工艺呢还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人员去管理，那有的时候在农村就很难实现。这个再加上呢，农村污水的运维费用，它这个机制目前还不太健全，导致很多已经建设好了的，包括有终端的这个设备的，也是因为缺乏长效的运维而成为晒太阳的工程。常常就是政府呢也是重建设轻管理，这种现象也会也比较突出。 晒太阳现象我理解就是那个设备放在那儿不用，天天在那儿晒着太阳。 对，它这个有的管网都还没有接过去。还有一些是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这个电的问题，对，等等，就是出现了不正常的运行， 中途就被搁置在那儿了。 对对对。 所以刚才是柴总给我们说到的这个农村的乡村水环境的一个特点。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哈，一方面我们可能在城市当中大家都是以这种密集型的居住方式，比如说住在一个小区里一栋楼当中，而且我们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呢比较规整，也比较搓堆儿，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处理起来呢就比较集中，也比较有针对性。但是农村的特点呢，可能它更多的是这种分散性的排水量的这个体量呢，和城市相比又相对小一些。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尤其它有一些地势的问题哈，这个地势有高有低，再加上我们从人员的这个投入啊、维护啊等等，包括知识体系的这种建设和更新，使用人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建设和更新，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也是我们想要做乡村这个废水处理工作需要去克服的困难。那么针对这些特点，您的企业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呢， 它这个整个农村生活污水相对来说它可生化性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呢引入了一种基于高效微生物菌团的一个土壤型的微生物滤床。那通过多床层的一个结构的设计，协同分解和处理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这个使物理吸附去除和生物降解高效去除污染物，从而实现操作简单、运行成本低、可分散可集中的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您看这一段呢，是我们重点推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概念，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这种生物，然后可降解，然后包括我们是用吸附的材料。那这里面还想请柴总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比如咱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或者是什么样一个产品，那它到底是怎么样在处理乡村污水的时候来发挥它的作用，技术亮点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呢利用这种大自然相生相克的原理，筛选和培养高效的微生物菌种和高效的材料，然后相结合形成一个具有过滤和吸附，然后再加微生物降解的这个整个一个体系下生长的一种土壤型微生物滤床。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工程上的应用呢，我们也获得了验证，也有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呢，第一，设施简单，它可以分散可集中，因为它这个装置就是像可以模块化的组装起来，根据水量的大小可以模块化的组装， 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啊， 还可以拼装，对，还可以拼装， 有点像那个搭乐高积木一样，是吧？ 对，它就整个管网建设就可以节约了，不需要大量的建管网跨路跨河，然后集中在一起收集。第二呢，它操作比较简单，整个设施呢可以实现自动化运行，就是不需要人去看守。第三呢，是因为设备啊，我们整个设施里面只有两台是用电的，一个是风机，一个是水泵。它属于微动力的一个设施，所以运行成本也比较低。一吨水的电费呢，只需要2毛钱左右。那如果加上太阳能，有些用太阳能的， 用这种 驱动的， 哎，新能源， 对，电费就可以省掉了。第四呢，因为我们滤床的结构设计比较科学，能够形成稳定的微生物体系。微生物浓度呢，比传统的活性污泥也要高出数十倍。所以它耐冲击负荷能力也比较强，运行也比较稳定，出水呢优于一级的排放标准。 结合刚才以上的优点哈，再细说一说，比如我有几个疑问。刚才柴总提到了，咱们这是一个滤床，对吧？然后它是一种可拼接的，比较灵活的，可大可小。那它究竟是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能够实现一个这个电机、一个风机，然后就能让它操作和使用了？ 它这个呢，可以因地制宜。因为我们整个微生物体系里面，它还有除臭功能。所以它可以结合秀美乡村这种景观化，放在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放在它主要要靠地势低一点的地方，它的水才能接进来嘛，也可以放在这个景观带上，放在这个农户的这个荒地上都可以。 它的作用是让这个污水流过它之后，它起到一个不管是吸附还是分解还是过滤这样一个作用，让出去的水能够实现清洁化。 对。 你看这个场景呢，就让我想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商场里头卖的这个生态鱼缸，它里面呢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材料就拼接搭配起来使用，然后能够实现一个自循环，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保持长时间的这种水环境。所以刚才柴总说到的，我们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运用，既有吸附功能也有过滤功能，然后同时还提到了这种微生物的这种 降解。 那这儿呢我也想再追问一下了，就是您说到了大自然的相生相克，我们排出来的污水里面到底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污染物是需要进行处理，然后可以用微生物的这种方式进行降解和处理的？ 我们这个通过微生物的方式啊，主要是降解它的 COD、氨氮，还有一些像农村污水，还有一些大肠杆菌的一些指标，包括种氮，还有种磷，特别现在这个长江经济带 敏感地带，它对总龄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直接就是影响到人的这种饮用水的安全。 所以我们是实现了针对这种污水，农村污水里面的这些需要去把它降解或者是分解的这种不好的物质，然后通过微生物的方式给它进行这样的一种分解。但是我们说菌群太多了，微生物也很多，那我们怎么样筛选什么样的就适合某一个地区乡村排出来的污水，还是说它其实有一个广谱性？ 其实农村污水它浓度也不会太高，一般都在150到200左右 COD 啊，氨氮也就在20左右，所以它实际上的处理难度技术层面上来说不是太难。所以 这是技术角度来讲， 对技术角度来讲，它其实微生物的驯化很快，如果是您能在特定的环境下，适应这种环境下，微生物能够培养起来，附着在，我们像陶粒啊这种比较，微生物喜欢生长的这种环境下，实际上它还是很快就能建立起它的微生物体系出来。 哎呀，您看您说到了一个驯化，就是这个微生物它在这样的一个小环境当中，它要适应，然后要生存下去，所以它可能就要去吃或者说是去分解这一部分当中的一些可以让它能够活下去的这些东西。所以它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其实在人类看来就是它在帮我们工作，它在帮我们把废水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它进行分解然后处理。技术上面您说了其实并不难，但是在整个的试验过程当中或者是推广运行过程当中，那推进的是不是顺利？那现在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推进程度，在哪些地方落地，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反馈？ 公司的核心技术呢，目前已经在江西啊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比较典型的呢，我们有像农村污水，有这个我们上饶市大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地的这个水环境的一个治理，它总投资呢达到2亿多，涉及到1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还有一些地区呢，分散治理的项目也达到100多个，也都是我们公司来实施的。那像垃圾生立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在做，特别在江西的万年、景德镇余干啊等地，实施了多个提升改造和运营的环保督查类的项目，我们也是全部实现了，消耗，目前运行也非常稳定，另外呢，公司还有一个重金属类的这种项目，叫垃圾焚烧非灰处理项目，这个项目呢也在大范围的推广当中，目前中节能啊，在江西、广州、宁波，还有我们自己运营的都在用我们的这个灰灰自交零的这个技术。像我们上饶市城头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废灰量，达到了60到100吨左右每天。 每天。 对 啊，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 对，而且主要是分为三大类，不光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乡村污水，其实还包括这种垃圾以及垃圾灰飞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跟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柴总呢一起了分享了这家企业他们在做的，首先是针对有机废水处理的一个技术，也说到了里面有一些生物分解，还有包括吸附过滤等等，那么包括一些新材料的使用。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做客节目的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柴喜林柴总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您的创业故事，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企业呢，立志要做水溶性高分子的航母。介绍一下宇昂科技，这是一家打破了欧美全球60多年垄断的以水溶性高分子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立足于上海，从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么一家企业啊，他们到底在做着哪些科技创新方面的事情？他们的主营业务又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科技创新？那么今天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们就邀请宇昂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宇，也是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创业故事和他的创业项目。欢迎王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宇昂科技的创始人，也是国家万人计划的领军企业，以及我们叫全国工程高分子行业委员会的秘书长。我呢是专门从事水溶性高分子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应用。目前的话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天也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科创中国的栏目，希望能够就自己的一点这个心得和大家进行分享。 哎，您提到了里面有一些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水溶性高分子材料，那一会儿在节目访谈当中要和我们说一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首先呢，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家企业宇昂科技它成立的时间，以及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先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 好的，张老师，我是在2005年初从国外回国，就是创业成立了宇昂科技，是2005年。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是这样子，中国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刚刚兴起，它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就是90年代的集成电路这个产业。那么呢，还是比较这个超前的，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但是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宽广。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水溶性高分子，它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一种材料，而且呢，它是溶于水的，就是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绿色无污染，环境友好，能够替代很多以石油化工为原料的一些这个新材料。所以说呢，在我们国民经济，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呢，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然后是节能环保领域、新能源新材料领域，都有很多常规的应用。但是当年的时候呢，是刚刚起步，我们基本上的话呢，是中国还没有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和公司。但是呢，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以国际巨头，以美国亚特兰，然后是法国的 SNF， 然后当年的这个瑞士的78，这些是国际巨头公司，还包括了当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民淀粉，这些水溶性高分子的巨头呢，都纷纷看好我们中国的发展。他们呢，就是在我们民族企业还没觉醒的时候呢，就纷纷抢占中国的市场，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个背景材料是在95年、96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当时中国是实行大都市改革，就化工部的有一些部级领导呢，他们是高屋建瓴，就是已经准确预见到了，就是化学的行业发展未来会有传统的化工，像绿色化工、机器化工，乃至于我们这种叫环境友好型的水溶性高分子化工这个领域去转。所以说呢，他们刚开始在那个时间点在做布局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我的导师刚好也就是化工部的老领导，他们当时呢就是说认为我比较年轻，然后呢认为我们中国也需要有这个产业，当时呢就让我呢争取能够回国创业。一方面是发展我们这个行业协会，就是全国工程高分子行业委员会，当年叫中国水溶性高分子的行业协作组，那是最早的一个行业组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协作组呢，它没有这种这个企业的这种功能，仅仅是一个协会的功能，所以说呢，就又让我呢就建议我成立一个企业。那么说，如果有企业的话，将来发展会更加的迅速，就是可以市场化。那么我当时也是带着这种家国情怀吧，就是说为中国这个发展水溶性高分子这个产业的这种梦想，就是回国的。那么就开始创业， 在当年这个也是已经现在目前来讲哈，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历历在目，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您看，我总结一下，王宇王总刚才谈到了，其实90年代水溶性高分子这样的化工材料，其实相当于如今的电子集成芯片，就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但是当时呢，我们国家可能还是跟世界相比，相对的技术啊，还有包括研究啊，也是相对比较落后。也有一些领军人物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前景，以及水溶性高分子它的一个优势，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前瞻性的布局，当时呢就是号召您在海外的您，希望您能够回国来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您当时是在哪个国家，在海外研究的背景也是水溶性高分子这样的一些化工材料吗？ 我的背景呢稍微复杂一点，是当时的话呢是我是在美国，当时呢是在美国的应该讲的话是比较优秀的一个高校高校里呢，我就做这个水溶性高分子这一块。因为当年的话，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个90年代末、200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的话，中国的理工科的学生，尤其是化学专业的学生，到美国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当年的话，实际上去呢是做苦力的，但是呢，因为从事的行业还是比较前沿的，能够了解世界最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方向。同时的话呢，我们国内当时确实很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行业，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做第一批的这种开拓者。另外呢，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些这个老领导，还有老的一些这个专家，他们的高屋建瓴，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当时都有个年龄的优势，也有一种激情，就是说毅然就回来了。 是，您也谈到其实当时在海外的这一段这个高校当中工作的经历，其实给您带来的就是一个视野的开阔，然后了解了更多国外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可能那个时候在我们国家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机会，所以您从海外回来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在我们一些前人的这种引领下，或者是这种指路下哈，可能回到国内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工作。也说到了宇昂其实是2005年就成立的，如果从2005年到现在也是16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的时间其实一路走来，我相信您可能也有很多的感受和收获，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哈，一直做创业创新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请王总呢给我们再具体说一说，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小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当初90年代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啊，非常新的一种材料，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那么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它已经不再是一种陌生和新鲜的东西了？它到底都能干什么用？有什么特点？您再把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的话呢，说神秘也非常神秘，但是呢，它的应用范围啊，尤其是和我们民生也息息相关，其实也不神秘。那借这个机会吧，也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就简要的做一个介绍。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呢，它是一类呢是以绿色环保为鲜明特色的功能高分子新材料，它呢就分为了天然的、半合成的和全合成的三大类，总共有上百个品种。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环境友好，分子量可以调节，亲水性可以调节，功能多元化。那么凭借它优异的理化性能，它在医药、食品、水处理、化妆品、水性涂料、航空、船舶等民生领域有广泛的利用。同时呢，它在我们国家“13五”乃至于“14五”的几个战略经营产业也有广泛的这个应用，比如说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它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支撑材料。而且呢，我们再说的最浅显一点，就是说这种材料呢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然后呢是可以自然降解的，对人体是没有这个害的，生理相容性是好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同时它不会污染环境的，这种材料可以取代我们常有的这种传统的高分子材料，比如说塑料、橡胶、纤维、树脂，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现在国家已经下达了限塑令，那么限塑令呢取代的这种材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么比如说药品这方面，我们它在用的药里面可以做粘结剂，做缓释剂，那么做制剂的载体材料，那么可以用于广泛用于人体。那么做这个化妆品，我们说的最简单的保湿因子，然后呢是这个闪亮因子，就是我们的，还有用于发胶的叫柔顺因子，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家知道玻尿酸也算是水溶性高分子的一个很小的分支，这样说大家都理解了。实际上它还不神秘，但是呢这些产品一旦用在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它又闪闪发光。从我们一个学科体系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它包括了就比如说我们底层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用于这工业生产的，用于这个涂料、染料、颜料的油甘水这个领域的。再往上延伸的话，用于这个 限塑令的，就是可降解材料的，再往上用于化妆品的、食品的，最上的顶尖就是金字塔的顶尖是医药的。那么我呢，主要就做了医药的这一个。这个顶尖这一块的 详细的说了说这个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它能干什么用，我在这里给大家梳理和总结一下。首先它主要分三类哈，有天然的，有人工的，也有半合成的，是吧？我这样理解就是解决了它从哪儿来的问题。然后另外它能干什么用呢，我们可以从王总的介绍当中了解到，它分为不同的等级，比如说最金字塔最底端的可能用于工业生产当中，然后中间的可降解材料，比如说我们用这些塑料的代替品，也可以用这种水溶性高分子材料，还有包括终端像化妆品啊，那最高端也就是宇昂在做的事情就是关于医药这方面的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而且刚才说到从哪来的问题，水溶性高分子材料我们目前大部分是从哪来，是采用天然呢还是人工合成更多一些？ 目前的话呢是这样的，刚才张老师呢实际上是问了我们一个，就比如说三个品种它的一个市场占比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总结，现在天然的水溶性高分子大约占 23% 左右，半合成乃至于全合成的那么占了百分之这个应该是70%到80%左右，这是一个大比例。天然的高分子材料我举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吃的那种桃胶，桃胶泡水我们知道是最好的一种养颜身体，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水溶性高分子，天然高分子桃素分泌的这种树脂，这就是桃胶。另外还有一个减肥的圣品魔芋粉， 魔芋粉 它魔芋，我们吃的魔芋日本人呢是特别推崇它，那么我们中国这边也是很喜欢，实际上它的一种材料就是蒲甘木聚糖，就是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它是天然的一种凝胶的一种材料，在我们肠胃里面它特别容易吸水，然后呢它又吸完水以后呢它又特别不容易被吸收，那么最终的话它会这个就是说饱腹感也特别好，然后呢是又有抗炎的作用，然后呢是最终又能够代谢掉，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减肥的圣品。就比如说这种微粉也是我们这种天然的高分子材料。再然后呢我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用在医药这个领域，我们大家也知道了脑神经细胞的一些疾病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很好的药，那么现在我们中国呢就有一家企业用了一种叫海藻提取物，就鹤藻的提取物，那么这种材料也是我们水溶性高分子的提取物的这个延伸品。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食品可以用，医药可以用，那么化妆品也可以用，这个呢就是它最大的特色，是天然的高分子。然后呢是合成的，我们就是它的主要原料其实呢它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实际上它的原料的终端的终端，因为化学反应呢是一个常见的过程，那么实际上最早的应用端可能还是产自于石油，那么石油，但是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不像我们石油的衍生品，比如说做成了这个汽油，做成燃料烧掉了就产生了环境的污染，也不像我们做成了化学品，比如说做成了塑料什么400年不降解，都不是的。而我们经过一长链的反应以后呢，我们这个长链就比如说我们做的叫 PVP， 叫聚乙烯闭环酮，那么这种材料时间长了还包括这个聚乙烯醇 PVA， 时间长了自己断掉了就降解了以后呢就是说取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了，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种这个结构。所以对我们国家目前碳达峰碳中和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取代传统的石化燃料的一种产品，它取材于这个石化产品，但最终呢通过我们特殊的设计，它最终呢又断掉了又消亡掉了，所以说在它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保持它的性能，不使用的时候呢基本上让它归之于大自然，这是其实是未来这个材料发展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方向。那么半合成呢就是说进行改性，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天然的，比如说香味素最早的来源呢就比如草皮树皮，那么但是呢它呢有很多性能不好怎么办呢，我们对它进行改性，就变成了叫甲基香味素、乙基香味素、味精香味素、羟甲基、丙基香味素、羟丙甲香味素，那么进行改性以后呢它的性能特别好，那么这种水化合成的这些材料的话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 是，您看刚才王总呢简单的从天然的，然后合成的，还有这个半合成的这几个方面都给我们举了例子，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场景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就拿这种天然的来说，不管是这魔芋粉呢还是桃胶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吃过啊，那这也是水溶性高分子的其中的一类，而且它是可食用的天然的这一类，给人的感觉就是黏糊糊的啊，它这个吸水性很强，然后包括您提到的 说到这些医药的，我们用的这种海藻提取物，这其实都是纯天然的这种高分子水溶性高分子材料。而且您提到像这种人工合成的，我之前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在农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地膜覆盖技术，那么地膜现在有些材料也用这种环保型的材料，它不是说在土壤当中没办法降解这种塑料产生的污染，它其实也是用这种可降解的这种方式，让它慢慢在土壤当中就分解，然后消化吸收，其实也是这种友好型的这种材料。这也是大家在不同领域当中实现对环境更友好的一种发展方向。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宇昂科技的 CEO 创始人王宇先生呢一起聊了聊这个产业背景，尤其是科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王总呢再来说一说宇昂这16年到底在水分子高分子水溶性材料当中呢，它做了哪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背后都体现了哪些科技创新的亮点。那么我们稍后和王总接着来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经济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他的企业立志于要做水溶性高分子的航母。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宇昂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宇。王总，欢迎您。 大家好。 从90年代觉得这东西太新鲜了，太新奇了，只有在国外才有，到现在对于它的了解和对于它的应用，是不是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科技创新？宇昂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帮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一个回想这16年的创业路是其实那是非常非常艰辛，因为新材料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不一样，是个长线的过程。在我这个领域，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没有10年的功底呢，就不敢做你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嗯， 没有个15年以上的功底呢，你不敢说你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块，我们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家国情怀，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业的一种为行业发声，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的一种使命感。所以说呢，这个就支撑着我一直冲在前面，一直走到现在。第二块的话呢，经过这16年的这种厚积薄发吧，目前我们这个行业做了一些事情，应该讲的话呢，我们也很骄傲。我们总结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宇昂科技掌握了水溶性高分子的核心的话语权，我们呢是在行业中呢是具有这个引领风尚的这种龙头作用。然后呢，我们具有一个可以和国外巨头相抗争的竞争实力。我们首先认为呢是得标准者得天下，所以说目前我牵头呢就制定了2项水溶性高分子材料的国家标准，前后用了将近8年的时间做两个标准，烧掉了很多资金。在我们当年一个企业很小，又没有补贴也没有支持的情况之下，是难能可贵的。觉得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具有一种的国际视野，那么当年在国外的这种经历的话，就让我开了这个眼界。坦率讲的话，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刚刚起步，他呢真的是国内都对他不了解的。在当时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企业场景，它竞争分4个维度，第一个呢是价格的维度，就是价格是不是能比得上它；第二个呢是产品的质量的维度；第三个呢是品牌的维度，你有没有品牌的效应；第四个呢就是标准的维度。那么我们后来前3个都完成了，但是呢标准完成不了，为什么？标准的话语权非常关键。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做一个产品，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技术，我们用自己的技术做的产品，它从南坡爬，我从北坡爬，我们都爬上去了，谁爬上去了谁是老大。但是的话呢，为了升级，为了这个确保自己的垄断利润，他把自己的专利全部进行了保护，核心的技术全部进行隐藏，你是不知道的，你要从头来。从头来的时候呢，你做出的工艺和它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话，那个标准就非常关键。标准规定的指标是什么？就认为的这个产品就是对的，你不符合它标准的要求，你是错的。哪怕你最终的产品是对的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战略的一种眼光，有一种这个全球化的视野，这个非常关键。当年虽然我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很久，我就有一种意识，得标准者才能得天下。 这样给我们介绍了在那个年代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为什么要一门心思做科研做标准，是为了拿到话语权，然后为了让我们后面的这些科研成果能够更加的主动，变被动为主动。所以当时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科研和标准方面，而且也说到了用了长时间完成了2项标准这方面的一个制定。 对的。第二个的话呢，是我牵头编写了我们水溶性高分子的学术专著，还有150万字，这个呢奠定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种学术的地位。现在我们这个行业，但凡是从事研究生产的这种 这种企业以至于这个学科，就是各大高校的一些硕士博士，做我们这个研究的领域，他们呢把这个教科书呢就当做了一种专用的教材，这个呢我们也比较骄傲，这是我们有话语权的第二个这个有利的一个这个案例。第三个，我们呢是申请了这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40余项，然后呢我们国际的 PCT 专利呢有7项，特别是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德国、我们在英国都有自己的专利保护，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比较骄傲的地方。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老是听说欧美国家拿这个专利来卡我们的脖子，卡脖子，因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它的材料，你就得交专利保护费，这是基本的常识。当然这也是尊重的知识产权，但是回过头来你就没有办法创新，为什么呢？你用别人的东西你怎么弄呢？那我们这里呢，因为和我的标准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呢就是提前做了布局。我们水溶性高分子最厉害的几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德国、英国，我们都提前做布局，申请了自己的专利。当然这个申请的过程也非常艰辛，特别是有些国家到了最后呢就不愿意给我们专利，为什么呢？即使你的专利达分过了也不愿意给，他们也明白一旦专利授权给了我们，将来我们在国际的市场在同台竞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起诉他们，成为卡他们脖子的一种有力的武器，保护我们自己了。但是当然呢，这个可能我们当时布局有点超前，非常艰辛。目前我们还有几个专利还在答辩。第四块就是在有一些核心的一些刊物、一些论文这个领域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也这个陆续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一些这个论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从国家标准、学术专著、国际 PCT 专利、国家发明专利、学术论文这5个维度，都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专利的保护词。这样就确保了我们的核心的话语权。 这是王总介绍的我们的核心话语权到底从哪儿来。其实您非常细致的说了有5个方面，这也是虽然简简单单就是几句话的事儿，但其实这是时间非常长哈，长达10几年这么一个工作。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核心话语权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做了很多相关，不管是论文还是说我们这种专利的申请保护，以及说我们做到的这些学术的一些这种教科书啊等等。其实您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做这些事情，为的是我们把核心话语权拿在手里。但是您一开始也说了，可能很多的时候资本不看好，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不到一些产出的。但是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我们在牢牢抓住核心话语权这方面之外，宇航呢，我们还做了哪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因为之前王总也提到，我们主要针对的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呢，是在这种医药，就更顶尖金字塔的这个顶尖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我们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做企业是不是也一直在推陈出新？ 首先企业要存活要发展，必须要盈利，要有市场前景。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开拓了一系列的以水溶性高分子 PVP 这个为代表的我们的重大产品，它包括了菌聚的、共聚的、络合的和自聚的这几大系列。那么目前这个产品销售呢，已经销售了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质量也这个满足了这个美标和美国的标准、欧洲的标准、英国的标准、日本的标准，包括我们中国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做的。 哎， 那么 我在这儿打断一下，王总，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产品，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品，它是作为一种材料，比如说我们卖到其他国家，然后他们再靠这种材料进行不同领域的生产。 哦，对的啊，这点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是水溶性高分子材料，所以我们销售的就是材料，它是客户群主要是 B 端，比如说我们国际上最知名的前50大药企。就是医药企业，他们都用我们的这种医药原料。他们具体的用途做什么呢？就比如说啊，我们吃的那种缓释剂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那 个 芬必得这种缓释胶囊，是吧？可以这样理解。 差不多，对对，缓释胶囊里面的缓释剂的代理材料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些胶囊里面，胶囊外面的它的胶囊壳，它那个叫胶囊剂，也是我们的。还有一些原料的速溶剂。然后眼药的这个成膜剂、润滑剂，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消毒剂，就比如说用于我们特殊面膜系统的这种消毒剂，比如说 POP 点，这个原料都是我们提供的。目前全球的话呢，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应该讲的话就是德国和美国的两家这个世界巨头。除此之外呢，中国就是我们以宇航为代表的民族企业，这一方面呢我们还比较骄傲。所以说市场方面呢，我们应该讲的话也做得比较出色。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这个客户群基本上 都是从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里面抢过来的，这一点呢也非常难得。 刚才呢，宇昂科技的 CEO 王宇王总呢介绍了宇昂是如何哈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来开拓海外市场的。那么今天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也感谢王宇王总参与我们的电话采访，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王总再来探讨和分享一下他在做新材料领域当中的一些感悟，以及为什么要做材料方面的创新，他又是怎么考量的。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有多少无眠的日夜，有多少不息的期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